不要错失河谷之外天山之崖那一块部分，叫做伊犁。 主角来了， 对，伊犁来了， 来了，来了啊！ 他们大部分呢是舒缓却有着旖旎角度的高山草原，稍微变个角度，你就能。就能给你千变万化的线条和构图。 现在很多的 APP 有那种魔幻的图片、 哦、 魔幻的曲线。 哦哦哦！ 你点一个箭头，各种方向 延伸。曲线美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哎妈，现在这 APP 简直太神奇了， 非常棒啊！ 哦，非常棒。嗯。策马奔腾在伊犁的草原上会陷入短暂的迷失， 就是不知道该去哪儿嘛。 嗯哦哦，太大了， 你也不有错车什么的。 对。你还飙马？ 没有没有马，只有马。 对、嗯，因为你常常转瞬间就进入到了峡谷、森林、鲜花和高台，我太美了。喀拉峻和那拉提景色完美，设施成熟；唐布拉则是更为自然秀美。 他说的很对哈，就是比如形容一个地方、嗯、成熟美。自然秀美是两个概念、 嗯嗯、对，其实成熟呢是属于怎么说呢，可能它涉及到的是一些设施 方方面面的， 对，方方面面的、嗯、你在这儿能够满足你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旅行体验，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壮美的话，我觉得更是我们现代都市人所向往的一种状态， 缺少的自然的元素。 对，你比如说像刚才真的是可以去飙马的地方，对，你骑着马策马扬鞭去奔腾、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很向往的。 哎、啊，你骑过马？ 对呀、啊， 你骑过马吗？ 我只是说骑过那种啊、怎么说呢？跟着大部队跑不起来， 哦、溜达那种 啊，溜达那种。 我是骑过马的、哦，就是一开始前十分钟、哦、你是要跟着马的，就要适应马的性情和脾气， 对对对， 之后呢就是浑身疼。 啊， 第一次骑真的是， 对， 真的很激动啊。 你很激动，然后你、 哎、 其实你是掌握不了马的。如果要是一个就是成熟成年的马，很高， 很高， 跑起来是非常快的， 一米八左右的嘛。 嗯，对呀、啊。 上去很困难，然后下来很，主要 我都有点恐高，说实话，我骑在马背上。 选马的时候呢，就是那当地的牧民会说这个马的脾气和性情，脾就是性情。 嗯。 因为有时候 马会耻笑你。 对啊，比如说各种马，有的时候马是少的，因为人多嘛，就剩这一批了，你也没得选。 嗯， 如果他真的是那种性格比较狂野那种， 嗯， 你也受不住的，没办法，他就跑得很快的。 是的，马这样给你来一个白眼。 我第一次就赶上了嘛，草上飞马，哎，给我颠的、 啊， 整个后背、胳膊、屁股全疼。 对，其实骑马大家还是要那个稍微的小心一点哈， 对， 对， 注意安全、啊， 对，注意安全，因为马这个性格呢还是比较烈的。 对对对，骏、嗯、马嘛，对不对？ 对。 看看我们这些朋友们哈， 嗯嗯嗯， 也是去这个新疆玩的哈。 好， 这个大白啊，当飞大白他说，人就是我去就是刚刚咱们形容那个啊，没没了 啊， 贵了，给贵了。他说那个漂亮， 下一秒就收拾行李飞过去。哎呀，真的是过分美了吧？给贵 给 贵 给贵。 对，月在立秋说新疆旅游，嗯，这次是走马观花。虽说新疆现在不是旅游最好的季节，但是也算是到了新疆走了走。乌鲁木齐机场候机打道回府啊，你这就是直接去新疆 打了个卡， 打了个卡呀， 对吧？ 对，爱旅游的李维说了。大美新疆五家渠郁金香节开幕了， 五家渠哦， 郁金香妖而不艳，美而不媚，那应该是艳而不妖吧？你光妖了， 哎啊，对， 啊、嗯，总是那么的高雅，那么的庄正，比心， 比心。其实我们没说新疆的美食呢， 嗯、 其实咱们啊，就是有些。就是公司像 CBD 附近只要任何一家新疆的餐馆， 对， 到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你看排队的情况就知道受不受欢迎。 大条子、抓饭、烧烤，哎呦我的天哪，那大腰子。 就是那个面啊， 嗯、 就咱就说那个炒片啊、炒丁丁啊、 嗯、 那种，哎呀，真 是 好吃啊、 嗯！ 就是拉条，哎呦， 嗯、 那个大盘鸡 啊，对，大盘鸡，大盘鸡也非常好吃。 哎、就那个味道哈、啊 嗯， 就是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个丰盛的季节，春天已经开始了，四月、五月、六月啊，先趁这仨月去、啊。 对对对， 都是漂亮的花魁各种绽放的时候。 是的，五、月份刚才说什么天山红花是不是？ 也四月是杏花。 对，现在正好是一个交界的时候， 对， 五一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如果你去到新疆的话，绝对是大美新疆去欢迎你，绿色的草原，还有这种就是多变的峡谷，然后呢日出日落，那再加上骏马，再加上山花烂漫，一切的一切都会给你非常美的体验。 还有一点， 嗯， 这次我是去在菲律宾的发现 啊、哦，怎么的？ 晚上看夜空， 嗯，很美， 满天的繁星， 真的呀！ 月亮在月光的包围下，月牙在月环里头， 哦， 整个天上星星真的是